嗨，咁多位观众， 又到大院游乐时间啦。咦，点冇大只过嚟嘅喂？ 系啊，我细瘦咗啊嘛。 你头先讲咩话？ 咩啊？ 你头先讲咩？大院游乐？你太夸张， 梗唔系啦。 你讲咗， 我几时有讲？ 有 冇？ 你一阵间听翻啦。 有咩？ 有啊。 哎呀，唔好提呢啲啦，啲往事不堪回首。系啦。我哋今晚啊，行行有段股咧，但系嗰个嘉宾先， 真系唔好彩啊，揾咗我上嚟 啊！你坐翻过你先，坐翻过你先，系啦，好，哎呀， 咁样平均啲， 我哋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我系仙人啊， 我系 Mabel 啊， 我系老表咯，我系老表咯。 喂，其实咧，阿老表咧系一个百搭嘅嘉宾嚟啊， 系嘛， 系啊，你即系佢又。又 几好用嘅 司机啦，佢司机又做好多种司机， 系啊， 跟住咧又业余摄影师啦，又跟住又呢个part time 嘅 model 啦， 不过呢个就少啲，呢个就普通自己人玩就会有咯。 不过你就比较， 我又冇资格做 model 嘅， 不过你又比较窄啲，成日都系拍呢个变态， 我全身都变态，唉，如果唔系扮和尚啊，呢样嘢。 咁啊，点解揾佢上嚟做我哋嘉宾呢？因为佢你知。佢又做货柜车司机嘛？上次你讲一少少巴士， 做得耐嘅系货柜车啦， 系 巴士啦，同埋揸老细车呢三个。 哦，咁我哋先讲货柜车先啦。 系，即系呢个好耐啊。 喂，点样入行嘅喂？ 其实咧，开头咧。就冇諗住要揸咁大架车先嘅。咁嗰阵时打緊嗰份工，嗰阵时都係廿一二岁嘅啫。打緊嗰份工呢，就係喺马来西亚呢专做油库嗰啲油缸车。 嗰啲油车呀、 油车。咁嗰阵时佢做嗰啲油车呢，咁佢就需要喺香港出牌呢，就要有人揸住架车走走滴滴。咁嗰啲车如果係喺香港用嘅话呢，就係右胎啦。如果是上大陆的就左台，咁佢系需要有一个人咧，即系类似助手啦，即系我嗰阵时个阿头，咁就叫我去考个24吨牌，咁考咗个24吨牌，帮我送下车啊， 系 去验下咁样。 讲翻先，以前货柜车唔使特登考货柜车牌 ，X 牌噶嘛，以前 系咯， 你所有货车八号加个 X 啊嘛， 系咯，你24吨你就自然俾咗个货柜车牌嚟噶，后屘咧就即系可能系咪失？ 其实24吨系好易考， 系咪？ 你只不过揸个5.5吨， 系咯，佢长啲啫嘛， 阔啲， 阔啲，阔啲，同埋个担长啲啫嘛， 唔系、哦。5.5吨嗰啲系长过去考嗰啲嘅喎， 系啊，佢揸啲石头， 系啊，所以就系好简单，好似揸架 van 仔咁啫嘛。 同埋，嗰阵时咧，系咪汽嗰啲货柜车失事多咧？所以特登要你一定要考，因为揸24吨。 唔系，其实因为咧，点解要另外考咧？因为你所有嗰啲货车咧， 系 因为佢平板噶嘛， 系 咯，即系你扭左边。就左边扭右边，近尾亦都如是。 系咯，但系你 咁，但系你拖头啊唔同喎， 反太啊嘛， 反太噶嘛， 系咯。 你一反太，你唔啱嘅，咁你拱唔到条尾入去。 我记得 车位度， 我记得24吨要咪货柜车要特登去考牌，好似8几年嘅事嚟嘅啫。 系 嘛？ 系八几？ 嗰阵时你，因为你揸拖头同24都系两回事。 以前因为货车系一个8号牌，所有货车啊嘛，就已经包括埋货柜车。 系 咁你个资历咧，就系、是、你喺行内有冇人知道你系咪揸呢个车？ 嗰阵时， 因为嗰阵时我系识得个第一代嘅货柜车司机，佢后来系我同事嚟噶嘛。咁讲开以前啲嘢。哦，原来嗰阵时系咁样样。 但大货车你要先考到3吨先啊，3.5吨定咩啊？嗱，吨半又 我哋依家就24吨、30吨，跟住先至去到货柜车啫。 即系一嚟就考 24吨先嘅。点唔系你轻型？而家就梗系轻型货车先啦。我哋嗰个年代系送俾你噶嘛，考私家车牌。 唔系嗰个系点五吨半嗰只就送嘅。是不是 我唔识分呢啲，因为依家嗰个5.5吨咧就系、是、全架车总重量。 系咯， 咁但系载到货咧就应该载唔到吨几嘅。 唔系以前啲车就架车就好重嘅， 载 啲货就好轻。嗰啲货车就 而家你拿架5.5吨，其实佢只不过载货载唔到1吨，仲衰过货 van 嘅。 系， 如果你实际嚟讲， 系 咁个个都系薄嘅啫嘛。 咁啊，跟住又咁样入行咯。 咁啊，揸咗考咗个24吨牌啦，咁考咗个24吨牌送车咯。咁随住佢嗰个生意咧越嚟越好，个车种又多咗啦。 咁佢又要30吨，佢出个30吨，我揸唔到噶咯， 系， 即系但系佢油库要出呢一只车种， 嗯， 咁呢一只车又揸条车阵过去码头寄过去马来西亚， 嗯， 冚好咗就寄翻翻嚟香港，咁我咪要去码头接呢只船。 系、啊，讲开啲油车系唔准行隧道嘅，要坐船。 系啊系啊，但系你啱到港咧，因为嗰啲不准吸烟牌贴实嘅咧，同埋里面系 gas free 咗咧，就冇问题嘅。 系、嗯， 如果你系搣咗手都搣咗张报纸咧，咁啊大镬啦！你一行入去就封隧道都似， 咪咯，同埋 所以讲明系咪行马骝山嘅啫嘛？ 系咪北角码头就 系 专系？ 不过系啊， 为咗你啲车。 其实而家都仲有嘅， 唔系咯，佢为咗你哋啲车用 嘅，系啊，每日两班咯， 系咯， 一来一回， 唔准行隧道，弯行隧道，哇，大佬你 唔俾行隧道啊，因为有咩事就 爆炸， 好大 镬， 系啊，走唔甩噶嘛， 系喎，命都冇喎， 咁咧就去咗考沙尔顿啦，咁、但系咧。喂，咁既然考沙尔顿，点解唔考拖头咧？ 系， 咁我考个拖头，咁你第时啲拖光都可以拖得啦。 最搞嘢就系你考拖头，佢俾翻个沙尔顿嚟喎。 系啊， 翻转喎，考沙尔顿 唔 系 等于 拖头喎。 等于我嗰阵时去考巴士都送旅游巴俾我噶。 系，咁你咁大 巴士？唔系我考嗰阵时未送旅游巴，送小巴。 系， 后来先送旅游巴俾我嘅。 你咁鬼大架车冇得掂，我哋又冇唔掂个小巴。 仲要两层添。 咪咯，仲要两层喎。我记唔系，可能系八几年之后咧，香港嗰个货柜来往得太犀利啊！ 嗰、那个系人手需求好大， 所以就要你特登去考。 同埋你有一班，即系你除咗本地咧，你有一班已经系上咗去，上咗路噶啦嘛。因为嗰阵时香港都好多厂喺上面开咗， 系 咁变咗嗰个货运来往咧就好频繁啊。咁你需要係大量人手司機咁樣，咁我咪就係咁樣樣入咗行。 係，喂，你遲入行嗰啲好啲啊，早入行嗰啲貨櫃嗰啲貨車司機好， 佢哋會辛苦好多咯。早嗰啲會辛苦好多。 架車即係企喺度摁住你領嗰個 handbrake， 唔係嗰個 handbrake 喺側， 唔 係嗰個 嗰啲動力輔助冇咁完善嘅，以前就係 嗰個真係 handbrake 喺旁踩嗰度。 同埋你要踩兩下三下腳力子咧， 係 腳軟噶，揸唔轉車。 而家嗰啲一隻手指撩得喐个状态， 企喺度扭睇啊，大佬，嗰啲真系大镬。 你 Mabel 有冇牌噶？ 我冇车牌嘅，但系我爸爸咧以前佢都系揸货柜车嘅中港司机嚟嘅。 系咯，搵到成啊呢啲。 好耐之前咯。 如果佢你爸爸乖嘅话，应该就有钱剩嘅，因为咧其实一上路 喺度。 系，一上路咧，你会睇到好多人性嘅故事。 系， 即系呢啲慢慢讲啦。 又可能多咗几个阿妈，又唔定。 唔系啊，你通常都好难噶，因为嗰阵时即系系好夸张，因为大陆又啱开放冇几耐。 嗯， 所有女性嘅需求，如果即系沟到个港男唔使做啊嘛。 喂，以前咪， 但系养一个大陆妹唔贵嘅，两三千蚊。 嗯， 咁有啲三头住家都听过啊。 阿嫂冇听嘛。 边个 啊？ 佢梗系唔听啦，理我啫嘛。 阿女同学， 理我冇命啊！ 阿女同学冇听嘛。我就唔揸车嘅，唔系我又唔揸货柜车嘅，所以冇问题。 冇必要唔好揸咁大咯。 喂，唔记得提一提大家先。嗱，我哋咧呢度四节。咁咧，一陣 Mabel 要趕住聽朝要開會，咁我哋會加開第五節同場加映啲街坊。 喂，預係 啦， 預早講定 唔係預早講啦，唔係一啲嚟走曬嘛，以為嚇。等我哋等下先，我哋第五 part 先講佢其中一個業餘嘅嗜好。係啦，係嘛？咁我哋講翻揸貨櫃先。因為其實喂貨櫃都嘅咩演變咗好多喎，初初啲 車種 係咯，初初得咩啊，即係大發唔係大新唔係日產 最早嚟香港應該係日產， 係啦，跟住就三菱。 第二、第三唔知啦，但系后即系如果以造车嘅水准嚟讲，就应该轩佬系最好的。 如 果日本车啊， 日野咯，即系 系日野。 哇！但系而家全部揸欧洲车喎，大佬。 你冇办法，欧洲车佢悭油，韧性高， 系咯，点咪嗰啲咩鸡乸， 鸡乸一定添啦， 鸡乸， 因为佢 开头嚟香港嘅时候，个代理做得好嘛，咁、你个个都识得鸡乸噶， 系， 同埋佢个本身嘅车种系得嘅， 系。等阿 Mabel， 你想有啲咩想问下咧？ 冇啊，头先听到日产呢啲，好似我爸爸揸过嗰啲咁样啫嘛， 系咯，嗰啲呼喇波十六个波啊嘛，入到你手。 我净系记得我细个嗰时咧，琴上小学时代，琴上架车嘅时候咧系好高咯，跟住就见到我爸爸揸住架大车嚟送我翻学嘅时候，我嗰刻觉得好型嘅。 其实我哋都要 哇个台体。 揸个货柜送你，哇！佢万几 CC 喎，大佬好鬼贵。 揸去嫖我试过， 揸去送翻学喎，大佬。 系、啊， 就唔系拖住个柜嘅，拖住个头 嘛， 甩 头啊， 个甩住个头， 甩头咧斋头好好玩噶，架车好好力噶， 有外国直情有咯、啊、比赛添，装晒 spoiler 嗰啲攞嚟比赛添， 系啊， 好浪漫。你知唔知道 飘晒仪咁样去劈？ 喂，呢个系咪唔系你同学啊？嘛， 因为我阿姨嚟嘅。 哦，我以为你同学突然间走入嚟，咁啊唔系好方便就做第五拍。 唔紧要，唔紧要，继续啊，唔紧要嘅。我衰嘢系人都知道， 唔系啩？ 系啊。 咁嗱，你开嗰阵时仲未开始揸中港车嘅，揸油车。 油车系最早期咧，啱啱考到牌，即系第一步。 系， 但就唔系成日话就揸嘢揸嗰啲咯，因为你主要都系揸住架车去，譬如佢油缸车就要去验消防啦，去西贡对面海个消防局嗰度验消防啦。 系， 咁譬如如果佢系嗰啲 LPG 车咧，即系嗰啲再石油气嗰啲咧，咁你就要去加路连山道验嗰个气体燃料管制处嗰个。 对面海嗰个验车嗰喺边度啊？喺中华七厂行过啲噶啦， 上边咯。 即系上个唔系 西贡对面海嘛， 咪西贡对面海咯， 系咯，中华七厂上翻啲， 哦， 佢啱啱咧，佢喺西贡嗰条西贡公路转过去就系消防局嚟， 我以为西贡对面海对面上系菠萝车，大佬， 唔好咁复杂啊，因为个车大，大佬你去咗嗰啲烂地咧。种咗落去啊！ 唔系话走去， 即系嗰啲碌种咗落去咧，你系上唔翻嚟 嘅。唔系话走去嗰度验车。 啊，呢啲咧就上大陆嗰阵时就多啦。 唔系啊，你嗰条路好鬼窄嘅，西贡如果拖埋个四廿尺架，仲使行。 佢无论你系拖缸又好，或者30吨啊、24吨，全部都喺嗰度验。 吓、 啊，甚至乎你依家送石油气嗰啲车都喺嗰度验。 唔系话系。咁大架车入去嗰度验，好鬼大镬噶。不过而家条路改阔咗，以前都好鬼危险噶。 你揸得车，我觉得呢啲都有忌避嘅。唔系，最怕你系撞，即系你其实你揸大车最忌你系遇翻大车嘅啫。唔系，细车你就唔使理。 唔系最大镬就系唔系啊？你转弯嗰时个啰柚会走得过去噶嘛？ 唔一定，睇下个弯急唔急 咪咯， 急弯就会。 喂，你净系落清水湾道。劈咗， 其实你转弯好小事嘅啫，啲车识就你嘅、你反而喺灯口嗰度咧一喐车，因为你要偷位去转嗰个弯咧，啲车就未必知嘅。 系， 咁啊以为大家咁样转噶嘛，其实唔系，你系要伸咗个头出嚟，过晒个灯口，过晒啦，跟住你先扭睇入去，咁你咪变咗个 L 字咁行咯。咁隔篱嗰架车仔唔知嘅，佢已经杀到埋嚟，咁咪打咗你一巴咯。佢自己系周身伤，我花崩把咁多。 系，仲喂我嗰阵时，我唐大佬咧好过瘾嘅，佢话啲大车好易惊，你见到个渠盖你就转弯啦。个多数灯口，即系如果转弯位咧，个坑渠盖啊，佢见到咧个马路嗰个坑渠盖。 我又冇留意见唔见渠盖转弯，不过即系你揸得多咧，就自然咧，你就会有自己嗰一套方法去行咯。 哇！我嗰个唐大佬又系好鬼劲嘅，佢5尺1寸高，但系咧就除咗电单车牌15号牌，乜鬼嘅牌都有嘅。你帮你谂下，揸大车得5尺，好辛苦嘅大佬。 其实有呢啲人嘅，好多呢啲人嘅。我哋嗰阵时上路有个叫骑师，咪又系5尺咯。 系咯， 嗰个系啊， 系佢见到佢喺个大车上嗰个吓得下人噶，点一开门落嚟咧，真系冇人理佢咯。系啊，你即系喺个大车上，嗰个唔知你有几高噶嘛，系嘛？所以我 唔系，因为本身架车高。 系咯， 所以你望上去， 看不到 你净系睇到呢一部嘅啫嘛。 系，同埋大车嗰度好啊，你周街拍咧，以前啲差佬系唔愿擒上去抄你个牌，因为唔擒上去先睇到行车证噶嘛。 好难讲，即系嗰个观点唔同，因为大家的位置唔同。如果譬如我作为司机咁讲咧，我啊真系唔愿揸住架车去即系立乱摆啦。 就好簡單咁講話食餐飯，我買個飯盒啫，人哋都唔中意你架車嚟啦。 係， 你一架車捱三架車位，係咪先？你起碼捱咗三架車嘅位，都係一個飯盒咗。 係， 係咪啊？ 喂，但係而家啲貨櫃車唔係四廿尺櫃嘅咯，四廿五啊多咗橛出嚟。 四廿五從來都有嘅， 係嘛？ 頭突兩尺半，尾突兩尺半， 係咯，多咗折仔出嚟。 咁咪多咗個膊頭咯？你轉彎更加要小心，因為以前。如果你揸四十尺咧，你转弯咧就可以顺住 L 咁样去。 嗯。 但如果你揸四十五尺咧，就唔系 L 啊，变咗有个 O 咁样出翻去啦。 要攞， 因为你多咗个膊头啊嘛。 托 多咗两尺半突咗出嚟啊嘛。 仲要偷多啲。 嗰阵时咪揸呢架车去边度咧？喺香港我卖煲卖镬好出名嗰间美亚，咪就系成四十五尺，因为嗰啲嘢轻啊嘛。 哦。 嗰啲煲煲镬镬轻咧，但系佢个包装咧，佢就要出口去美国。 嗯。 咁佢咪需要四十五尺柜咯。 嗯。 通常四十五尺柜就唔会好重嘅，最重系啲边啲咧二十尺， 嗯， 二十尺就通常都咩重嘢噶， 执到个满， 唔关事，系你重嘢咧，因为佢本身嘅重量已经唔需要咁多空间， 你成日， 例如你 系 云石咁计啊，佢几块嘅咋，其实、 啊、 一个 A 字架咁样搭咗喺度，咁啊摆几块，咁摆咗几块咧？咁嗰个柜已经系廿几卅吨噶咯， 系 系，咁掉咗喺你嗰度，你又唔知。如果断咗两块云石咧，你转个弯唔知咧，就成架车连人带车一齐瞓。 呢啲呢就讲经验啦。嗱，呢一节咧就讲阿老表咧就讲香港揸咋，咁啊下一节咧 大陆嘅精彩啦， 过嚟讲个，翻嚟再讲。